人人都可以参与音乐生活，人人都可以使用音乐，人人都可以对音乐进行评论，人人都可以学会配乐，人人都可以创意音乐，参与演唱、演奏和原创音乐。录乐、用乐、评乐、配乐、作乐，音乐原来如此简单。谢老师为你指点迷津，谢老师为你解除困惑，谢老师等你来创造属于你的音乐生活。 北京时间19: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推开音乐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通过刚才的那一段音频，大家对他可能已经有所了解，这就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谢嘉信老师。欢迎谢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刚才在这段音频中，谢老师说了，音乐是整整一个世界，音乐原来如此简单，每个人都可以使用音乐。我们说，没有音乐我们当然可以生活，但是有了音乐，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比现在更美好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说说我们怎么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生活。张欣呢也是准备了几段不同风格啊、不同色彩的这样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分享。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啊，因为是关于音乐的嘛。张欣问大家，中国第一首网络歌曲是下面的哪一首呢？ A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B 俺们都是东北人， C 大姑娘美大姑娘辣啊。三个选项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那我们先请张欣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啊，谢教授。 其实我想从我们的听众，我们在节目里以前介绍过很多的非遗，也介绍那些非遗呢，很多都进校园了。我想这个我们不少听众是知道的。然后其实谢老师呢，在2003年，当时还没有这个非遗的评选的时候，就提出让每一个孩子会唱家乡的歌。然后我当时就是在谢老师的带领下，做了一个让把这个北京的地方的这些民族音乐资源带进学校课堂的这么一个课题。后来这过了十几年了，当我成了一个记者，我去采访这些非遗的时候，我发现当年这个谢老师这想法是个很新的想法，结果现在全变成现实了。而且后来在等我毕业以后，过了两年，谢老师又提出母亲音乐教育。其实我们一般说音乐教育都是针对孩子啊大部分，但是谢老师他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经常会有不断的新的想法往外冒。我也其实我自己也分析过谢老师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估计研究生都这样，就分析导师啊。来分析一下吧。 谢老师是福建人，是厦门人。然后那个我注意过，就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人他是不一样的。这个沿海地区他会有那个海的性格，他就是不断的有这个一种涌动的这种思想啊，就是老往外冒。这次今天请谢老师来呢，是因为谢老师又做了一件新鲜事儿，就是在叫中国慕课的一个网站上吧，开了一个就免费的音乐课程。他就是走出音乐学院，把这个他想让 更多的人感受音乐的美好啊。 对， 你看张欣说你有海的性格。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谢老师有没有海的性格。他来自厦门的福建啊。刚才其实在这个片花中，谢老师说了，其实音乐可以 很简单啊，音乐不是阳春白雪，不一定是学过音乐，像张欣这样啊，就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才可以懂音乐、了解音乐。那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中都有音乐，对吧？用简单的话说说您这核心的观点，然后我们要放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特别喜欢的歌。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刚才张欣的这个对我的这个分析角度特别非常特别。 你这个高徒有没有平时说过呀？老师，你有海的性格。 我刚刚才听，因为我有海的性格啊、这个至少就是说，天空任鸟飞嘛，海阔任鱼翔嘛，是吧？这个性格还是有的。为什么会开这门课叫做创造你的音乐生活，大学音乐指南，这也是中国大学慕课这个推出的一门课，短短的这个一个多月时间，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在这个在上这门课。那么就是其实是在这世纪初我就开始有个想法，怎么能够让音乐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更密切的联系。刚才我在那个片花里面已经有一个介绍啊，这个叫做通过这个5个环节叫入乐、用乐、评乐、配乐、作乐，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都能够成为音乐生活的主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怎么去做到这样呢？这个在这儿呢，就在这门课当中呢，我有很详细的讲解。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拉近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的无论是情感生活还是生活的需要出发来谈跟音乐的关系。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好像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评乐，那么当时很高，哎呀，这也是 只有乐评人能干的事。 乐评人他可了不得，是吧？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来评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乐评人。因为评对音乐的评价是我们每个人的音乐生活的一种存在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其实我对这个乐评的一个定义就是聆听者的诉说，这么一个角度。这只是我在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角度当中的一个。那么刚才张欣讲到这个就是这其实我是1996年提出让每个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那么在我这个课里面呢，也非常注意到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三大类的音乐类型，比如我们讲的这个传统音乐是吧，艺术音乐，比如我们讲古典音乐就是属于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这门课呢也注意到这样音乐的种类的这种丰富多彩，不会说单一性，这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理念。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音乐刚才可能待会我们两位主播可能还要推出音乐来哈，这个是其实就是说哪个音乐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需要，比如说我其中有一个叫有一堂课叫做饮食起居的伴侣选择，那么我这课名一出来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格里格的早晨的这个旋律，那就是一天开始了，那么和以前呢我们很多介绍音乐就是这个格里格是个挪威的著名的作曲家什么什么都讲了很多，我这课不是，我这课呢就是我们早晨起来我们听什么音乐好，这个中午听什么音乐好，这个晚上听什么，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来的时候我放什么音乐好，从这个人的普通人的需求来谈音乐， 相关性是吧， 对，从这个角度来谈。 好，咱们现在呀就推起一段音乐，这个音乐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无论他去没去过草原，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就会心潮涌动，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江水长秋 等。家乡 也许这个时候你正在开车，在听这首曲子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几乎忘了你在听打开文化之门，对吗？你一下就进入了这首歌曲带给你的意境当中啊。今天往里灌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由得又听了好久，就是这种音乐带给你的这种感受啊，非常的切近，非常的打动你，让你一下就进入一个情境。我们让谢老师给大家讲讲。 刚才讲得非常好。其实这个音乐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来进行解释。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这个鸿雁，我呢可以比如说我们带回到比如说在我的课程当中，这首曲子首先呢就是它的这种情感，这个深沉的这种情感，它是直接就是通过我们古人说吧，为乐不可为伟，它直接是通过这个乐声所表达出来。 为乐不可为伟， 来这解释一下这句话。 为乐不可为伟，就是说音乐里是没有假的 对，音乐是伪造不了的， 就真情实感。 这个 才能感人，才能动人。 我也想起了，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这个叫斯琴赵克土，他是那个也是我们草原歌曲的一个很著名的作曲家，像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啊什么什么，他的很多这个草原的歌曲呢都是也是在当时跟我学的时候在我的琴房里面创作的，比如说蓝色的蒙古高原啊什么什么这些。那么我也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我们蒙族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蒙古族哈。 蒙古族的这样的歌曲。那么一种文化的这种它的生命的活力就往往可以通过这个音乐体现出来。那么像刚才这样的音乐呢，它其实是根植于非常雄厚浑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蒙古音乐的这样一个根基是这样。但它又不是纯粹的传统音乐，它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类型，叫做世界音乐，就是世界流行音乐的一种类型。这个但是它又保留了我们这种浓郁的这样的蒙古族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在里面。 刚才张欣说您有海的性格啊，就是我去草原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因为草原没有遮挡，一望无际哈，就看着那绵延的草原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忧伤涌上心头，然后听到这样的歌，就会想起那个在草原的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音乐是给人提供很多的空间。你想起了草原，当然我也去过草原，那个它那个这个宽广， 就看草原、看大海、看高山，那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啊。 对，然后我们爬到那个山上去。我记得有一年我到成陵去，这个晚上很晚，我们开一个大会。就那我带了几个，也是一个武汉音乐学院的几个学生，我们在那觉得天和地就非常非常非常接近。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刚才我也想起的，在我的脑海当中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舞蹈。这种你就发现它这个音乐舞蹈和它的生活它都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可以勾起人的很多很多的想象。 对。 而且我觉得它能勾起大家共同的情感，就是这种思念。其实不光是只在草原上，在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就是游子啊， 无论你的家乡在哪儿， 心里都有这么一种情感。 对，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想起了元代有一个词人，他叫元好问，他写了一首词叫《雁丘词》。就有一天早上他出去的时候啊，碰见一个捕雁的人，就大雁呢、然后那个人就拎着一个死去的大雁，他说你怎么拎着他，他说我今天捕雁的时候啊，一只雁被网住死掉了，另一只雁盘旋不去，然后就看着另一只就是自己死去的伴侣，然后他从天上扎下来折颈而死。然后元好问有感于这一段对话，所以他写了个雁丘词。第一句大家就 非常非常的熟悉啊，但是琼瑶阿姨给他改了。其实他原本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所以大雁给我们的感觉啊，中国人认为他有信有序啊，然后他对爱情忠贞不渝。有信可以理解他冬去春来，有序是一会儿一个人字形，一会儿一个一字形。所以听着这样的音乐，想起那种草原的感觉，又想起大雁，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思乡的感觉，这就是音乐带给我的感觉。嗯， 所以这我们说这人有悲欢离合，是吧？哎，这个月有这个，也有这个喜怒哀乐， 嗯， 都融在这个乐声当中。 嗯， 所以说我们学音乐呢，我有这么一种体会，就是我们应该是从人的情感的层面来切入到，来引导到这个我们进入到乐的境界当中。 嗯，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哦，这个是什么调式啊，是什么男中音啊，或者什么，这也是需要的。 对， 不是说这不需要，但是我如果一开始是一种知识性的东西，人家就觉得哎呦隔了一层。 嗯， 但如果是我们是从人的情感，像你讲的这个，像比如说像我这个用乐这里面就有一课叫做，刚才那个张欣讲到了， 嗯， 有一课叫做人生旅途之，这个音乐相册。 嗯 啊，那么这个是我这课也特别好，有意思。 对， 就把这个我这五零后、60后、70后、80后、90后，这个我们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老师聚集在一起， 嗯， 那么每个人就谈那个时代。哎呦，这个是我发现就这堂课吸引了不同的人，就比如说讲到小虎队，哎呦，那就是这个80年代的，这个是， 嗯， 讲到这个同桌的你，就是 90年代的， 90年代的歌曲。 对， 这样呢，这个每一个年代它都有，我们讲到怀旧，为什么会有怀旧歌曲？ 嗯， 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自己和这个自己的生活经历给带进来，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故事， 嗯，对， 特别有意思。 他 既有他自己音乐本身的音响啊、结构啊什么什么，但是他又，特别有意思的和人的生活呢就交互在一起。 对， 使你的这个很难分清楚。 怀旧是什么呀？怀的是你那个时候正年轻，而你永远都回不去了。 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些音乐治疗的这些研究者，他就发现啊，就是当一个人啊怎么能够犯了抑郁症，这个时候呢，这个药物的不起作用，最后呢去找了这个人年轻时候他最辉煌阶段的那个音乐，放给他听，哎呦，结果呢产生了效果， 嗯， 但是它又就恢复了 疗愈作用哈， 对，它有这样的作用， 嗯， 这就是说，音乐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 对，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而且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音乐已经是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一部分，只不过就是说你是有意识的去创造自己的生活， 嗯， 还是无意识的被动的接受而已， 对，有意无意，它都和你千丝万缕， 是这样的， 而且评乐，其实很多人就都在有意无意。意的在网上进行评阅，只不过没有像我们所说的写成一篇文章啊，是吧？那种一句话乐评， 所以是这个那个张先生就看了我那个课，就是我的有一句话乐评， 嗯， 有一段话乐评，有一篇文章乐评。那么这个每一个这个它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听音乐以后发自内心的那份冲动、那份感动。把它写出来，把它表达出来， 嗯，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乐品， 它就是非常珍贵的 啊。 节目开始的时候，张欣给大家出了一道问题啊，就是中国第一首网络歌曲是什么？很多朋友和我们互动了，找到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田婉丽说选 B， 俺们都是东北人，健康是福也选 B。哎，我怎么觉得 A 和 B 是一首歌呢？A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B 俺们都是东北人，我就不记得有 B 这个选项啊。C 倒是有的，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吧？这个赵金生选了，还有不少听众选的都是混淆的选项 B 啊。咱们现在听这首歌，但这首歌是经过改编了，是吧？ 是 啊，是 优美版。 优美版，咱听听这是哪首啊？ 个都是东北人， 东北人。 客栈高丽参，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俺们那个都是活雷锋， 都是活雷锋， 俺们那个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 这了那能不救人 不救人， 俺们那个山上有着梦。 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正确选项是 A，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是中国的第一首网络歌曲 ，B 是张新编的，俺们都是东北人。 哎呀，大家都被我迷惑了， 是吧？这还挺有这，大家好多选 B 啊。 是 啊，这歌经过改编之后啊，你看它变得非常的柔软啊，就没有那种就东北人那种感觉了啊。 那确实有意思啊，这个其实这个在我的课当中也谈到了这首歌，就是其实是我们发现呢，由于网络的这种媒体的这种传播的这种力度，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传播的这种速度之快，所谓的网红。那么举到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活雷锋》这首歌曲啊，它就是通过这个新的这个媒体这种方式很快就流行起来。那么这样呢，就是比我们原来啊，不管是在音乐课堂里面，或者是通过电视广播这种方式来得更快。 对， 有的专家现在统计，就是在现在在媒体当中，网络媒体当中，这个使用最高的媒体不是别的，就是音乐，它比文字、比影像、比图片都要来得广。大家可能没想到，因为无论是图片、影像还是文字，都可以配上音乐。 对， 是是。 所以这音乐它就是无形 当中，它像水一样。 对，当然音乐呢，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生命的节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节律。当然，你就看，如果你看一个电影，不管它是很惊险啊，或者是很柔情啊，如果你突然间把它音乐关掉以后，突然发现说。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音乐 对它的 无时无刻不存在啊。 对， 当你没有它的时候，你就感觉就像空气一样，是吧？ 对。 所以创造我们自己的音乐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音乐之门，一会儿见。 那个都是东北人，俺们那个特产高丽参。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儿子是修铁道的，他要去新中国，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 儿子，给爸爸吹一个。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ko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的是音乐之门，和您说说怎么样创造你自己的音乐生活。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张欣。还有一位呢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谢嘉信教授，欢迎谢老师。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音乐啊。没有音乐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啊？当然也可以衣食无忧，但是音乐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让我们的生活有滋有味啊。 所以谢老师呢，他就在网上做了这么一套课程。谢老师叫什么名字？您再说一遍。 创造你的音乐生活。 创造我的音乐生活。 后面是还有一个 大学音乐指南。 对，为什么叫大学音乐指南？ 就是我们这堂课呢，本来是就是想作为一个大学的通识课程。因为现在在普通大学呢，这个艺术课程特别的缺，那么又怎么样能够增强我们普通大学生的对音乐的兴趣？喜欢音乐，我想这是人的天性，也应该说是自然而然的带出来的一种感情和需要。但是让他们更好的、更没有顾忌的、更容易的进入到音乐的生活当中去，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音乐生活。这个呢，需要走这么一堂课，一门课程， 美育的一部分。 对，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也是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当然也和音乐有关。以下哪个词是孔子用来评价音乐的呢？有三个选项 ：A. 尽善尽美 ；B. 美轮美奂 ；C. 巧言令色。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节目的上半时段一个听众都没有答对啊，大家下半时段继续努力啊，看谁先答对我们就把精美的文创产品送给他。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曲子啊，您一定听过，相对于那首《鸿雁》它要更加的趋于高雅一些，是吧？ 我并不觉得它有多高雅，其实大家一说起艺术音乐，大家就马上把它往这个高雅上面推。 对，就鸿雁我们都能哼唱几句，这个就反正就听过， 就是听过。这个是圣桑创作的《动物狂欢节》的这一组的一组音乐里面的一首。其实这一组音乐里边有很多那种活泼的，很适合孩子的，这首其实孩子也会很喜欢，我相信。大家听一下， 大家听一下啊。然后我们的听众啊，你说谢老师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您好，万波，你是想问这个关于音乐方面的问题吗？然后还有的听众说，哎呦，张欣做我的音乐老师吧，看。就你们的粉丝马上就来了，大家有音乐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在平台上问问张老师啊，问问张老师的老师谢老师。那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其实和张欣经常聊天，张欣告诉我，听曲子的时候你心里什么都不要想，只要听就好了。 们的听众有特别喜欢这首曲子的，像心外言他就说这是大提琴演奏的圣桑的天鹅。其实在谢老师的课程中也提到了这首曲子啊，然后您刚才还讲了一特有意思的故事啊，那男孩为什么听着听着他哭了，讲讲 这 一段。 这个是我们这个课堂的另外一位主讲老师啊，这个他在这个班上就是让大家每个同学呢写下自己对这个音乐的感想。大家就写这首歌，当然可能大家听着，哎呦，很抒情，是吧？舒缓，节奏不是很快，但是呢，它能够给人一种非常优美的感觉。结果看到这个男孩一边写一边哭，结果他 男孩多大了？ 男孩也就二十郎当岁吧。结果他就问说：“哎呦，老师，我昨天刚失恋了，所以现在一听这首哭，我这个歌我就忍不住就掉泪了。”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样有意思，就是音乐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节律啊，一种生命的一节律，另外它又像一个空旷结构，你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上面去，你就发现这个是我呢宣泄我的情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为什么说音乐可以治疗，有人说乐者药也，为什么叫药也，其实它是一种古人也是讲把音乐当成一种治疗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那就这首曲子，当然它是属于艺术音乐，当然张琴讲到这个是，但是它也不是说非常的高深。艺术音乐呢有个特点，你要多听了他就会喜欢。就是我们找谁做伴侣，可能一开始很生疏，多听了你就会喜欢。当然我们每个人可以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是吧？不会说，当然也可以，比如说我就喜欢这种音乐，也就喜欢那种，这都无可厚非。但是更多的音乐的了解呢，我们有更多的音乐朋友，他能够帮我们排忧解难，帮我们解除我们的困惑。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位，以前呢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一次节目，就是其中有一位老师就讲说他要上手术台，他说什么镇痛药都没用，他就听了贝多芬的音乐，就能够把这关给挺过去。也就是说在人其实不管是高兴的时候他需要音乐，悲伤的时候他需要音乐，自己失恋了也需要音乐，自己陷入恋爱之中他也需要音乐，是吧？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种 现象。贝多芬的音乐给了他力量， 给了他力量，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 我想呢就是说一门课它受到欢迎，其实很大很大的魅力就来自于音乐本身。来自音乐本身。 我今天准备的这些音乐，就是为什么准备这几段啊，是因为谢老师那个评乐的课程里面涉及到了说音乐有三大类型。一个是我们上半时段听像鸿雁那种流行音乐，然后还有这种艺术音乐，还有一个就是 传统。 对，传统音乐。我没有准备传统音乐，我觉得传统音乐其实大家也都能理解，比如说像戏曲啊、 京剧啊、什么昆曲啊。 一会儿的演艺群英会说的就是传统音乐。 下一个节目。 对， 很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都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乐趣，带来情绪，带来，就像我们我们到饭店去吃饭，是吧？这是川菜，这是粤菜，这是西餐啊，这是中餐，什么各种各样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音乐也是丰富多彩的， 对， 它也适合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来到中国音乐学院跟谢老师学习，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就谢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音乐里面。但是我来了以后，我觉得，更加的体会到，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音乐的主人。不管这个音乐是哪一种类型，即使是就是刚才像圣桑那个天鹅，你觉得它可能，比较相对的高雅，和你有一定的距离，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是。有一些音乐欣赏我觉得其实是有误导的，就是过多的去讲一些知识的东西，把人这个心灵的那种感受给取代了。 其实听音乐呢，它就是一个就是去倾听，另外一个就去体悟自己内心的感受。就这两个方面其实它是 可以非常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的。 嗯， 就是当你在认真倾听音乐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诉诸你的内心的感觉。 对， 你可以去发现你内心里面的那些平时你没有发现的东西。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比如说读一篇文章，你总在想哦，端意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你听音乐的时候，走进各种艺术形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完全放下这些、啊、 对， 不要想这些。 所以是我们有一位另外一位老师就特别逗、他就讲说音乐何须懂、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把自己投身音乐。当然我讲音乐需要懂也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你还是要多听音乐你才会认识音乐。 嗯 啊，你要如果你不听呢，当然不会认识，也不会了解它，它的味道你也不会去把握。 嗯，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不管是音乐何须懂还是音乐需要懂，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嗯，其实您刚才说了啊，人人都可以来评 乐 啊，就是我听到了我内心真实的感受，那一刹那的冲动是什么，我说出来，这个很珍贵啊。也说到了评乐的三个前提，其实刚才您涉及到了，就是体悟、聆听和认知。 对， 嗯， 对 对, 对， 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哎，就是、这个体悟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的音乐是在一种活动当中去认识它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其实当我们被音乐感动的时候，肯定是带上了这个音乐曾经给我们的那种场景。 嗯， 就是跟我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际遇，是吧？无论你是这个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或者是这样，这是一个他从体悟的角度来讲。聆听呢，就是我们讲在评乐当中，你必须是听到的音乐，因为音乐是一种音响的艺术，声音的艺术。你必须聆听，这个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叫 Gordon 说的，音乐就是什么是什么叫做，它有个概念叫 audition， 它是什么叫 audition 呢？就是我们曾经听到的音乐和正在听到的音乐和将要听到的音乐，讲来讲去就是音乐，它和我们语言和其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必须是在亲临和沉浸在音乐当中的一种表达， 嗯， 是吧？比如我不能是这场音乐会我没去听，然后我来写一场乐评，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嗯， 只有当这个音乐真正打动你的时候，你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呢，为了要写的这个呢，我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认知。那么认知呢，它不仅仅是听觉方面，它这个文字方面的，它还有听觉方面的。所以在我的这个评乐这一章里面呢，它就分为乐内概念和乐外概念。乐内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把音响当中的现象能够感受到啊，比如说这是钢琴声，这是小提琴啊，这是这个高音，这是低音，这是什么调式，这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并不陌生，这些呢是属于乐内概念。乐外概念也很有意思啊，也是需要的，因为音乐呢它不仅仅带了我们音响的信息。它还音响以外的信息， 嗯， 是吧？比如说音乐的表达，刚才我们讲的，其实它是音乐呢，它是由乐内和乐外共同组合形成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种结合体。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从这个体悟、聆听和认知，就是讲这个三个方面。 这个乐外概念是什么来想的？ 乐外概念，我这个当然在我们现在没有视频，要有视频就非常有意思了。 嗯 啊，比如说我们讲的音乐的呈现方式，这是不是通过听觉的？我们说二胡， 嗯， 你要没看到二胡，你永远不知道。你知道那个，你听到那个声音，你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所以音乐呈现方式是乐外概念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呢，就是音乐它还有很多意思，是我们叫的言外之意、乐外之意， 嗯， 啊，就是说这个音乐它来，他们到底表达什么意思？我还得了解他从按照民族音乐学家角度来讲，他要去做一点田野去调查。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看一个，去年我好像是，去年吧，去年就是这个蒙古国好像申请了一个非遗一个项目，就是一个给骆驼演奏音乐， 嗯， 就是开始这个，就是他骆驼他有一个就是不愿意给那个自己的孩子演奏音乐，然后就在那个牧民呢，就可以唱到那个骆驼的妈妈这个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喂奶了， 哦， 知道吧？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只是听声音， 你不会了解，你这个声音就是这样，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实际上不一样的，每一种音乐，它跟人的生活，甚至跟动物，它都有这种很千奇百怪的这种 关系。这个细节非常的耐人寻味啊！就骆驼妈妈不愿意给骆驼宝宝喂奶，然后呢，这个来自蒙古国的这音乐大师说：“骆驼妈妈，你不能这样，是吧？” 而且他 我给你演奏一段音乐， 演唱演奏都有，用那个马头琴演奏、 哦、 然后唱那个长调唱着这个唱到这个骆驼妈妈的眼泪都下来了。 骆驼妈妈说我要哺乳 是这个、啊、而且拿到了世界非遗的 哦、 哎、拿到世界非遗、 嗯、所以音乐的魅力有多大呀、 哎、这个 是 这样，是 吧？ 所以你来讲的乐呢，还有一种就是音乐的这种戏剧表达。 嗯， 但音乐呢，我们很多人就把音乐音响孤立起来，说哦，它到底什么意思？其实，音乐它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一种艺术形式。 对， 谢老师就举了好多电影的例子， 对 吧？ 很多很多这样的，其实我们讲舞剧也好，这个歌剧也罢， 嗯， 还有戏曲也罢，它有很多，比如说眉目传神， 对， 是吧？我们唱念做打， 嗯， 你说它是音乐，它不是不光光是音乐， 对， 但是它可以带到音乐当中。音乐和它就融为一体， 它是营造空间的 元素，所以这些呢就属于院外感 觉，嗯， 是吧？ 刚才那个圣桑的天鹅， 现在我正放着，他俩都没戴耳机，听众都能听见，再拉高点啊。 对， 就是一直在打提琴的圣桑的这个天鹅， 啊是啊、就是、 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因为有人给他配了这个《天鹅之死》的这个芭蕾舞的这个舞蹈，所以。我一听到这个音乐马上就想到那个舞蹈、嗯、其实这就是 而且你讲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音乐的审美范畴，什么崇高啊，这个优美啊，什么这个悲剧啊、 嗯、 喜剧啊，它不仅仅是属于音乐本身， 嗯， 它往往就跟我们很多戏剧的一个场面是和我们视觉的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 包括人生的一些 对 疑问，一些 追问，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 嗯、 其实音乐更多的时候它是和其他艺术相伴而生，相伴争相回应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印象、 嗯、 谢老师那个刚才提到这个崇高，其实我对谢老师课里提到这个崇高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谢老师说这个是崇高这种情感，其实是人在面对死亡、战胜死亡的那一刻， 对对对，对，激发出来，就在一个非常庞大、非常难以克服这种克服，甚至连生命全部投进去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它就激发人的这种崇高。我们看的很多电影，像《后天》啊，是吧？像什么《2012》啊，是吧？就包含我们这个《国歌》啊，这些电影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一个民族要生存下来，它必须要有一种会激发出一种崇高的一种情感、 嗯、 那么这种情感呢就会形成一种美， 嗯， 是吧？我们讲的这种美呢它是形成我们讲的英雄主义啊、 嗯、 啊这个浪漫主义啊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当然它也有一些悲剧性的东西， 嗯， 嗯， 那么这些呢就不能仅仅是从声音这个角度来探讨，当然声音有表达啊，比如说我们讲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嗯， 开始这个，非常的震撼，是吧？但是呢，它往往是，就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它都是属于，乐内概念和乐外概念，都是我们，评乐。另外注意看，我在这里面叫评乐呢，实际上包含鉴赏和批评， 嗯， 我始终要把批评给它带进来，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成为自己音乐生活的主人， 对， 不要被认为说音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庞然大物、 嗯、 把自己给吓怕了、 嗯、 不用。 对， 所以谢老师这个今天教我们评乐啊，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就是去评电影了也。 嗯，那当然、 对，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大片儿，那些什么有灾难的、什么，可能就会激发出你的崇高的一面。 嗯， 然后上半时段说到那个怀旧、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电影就是卖的就是怀旧这个点，像刚刚上映的这个《后来》，刘若英这个电影， 对 对， 嗯，这个其实都可以扣上谢老师那句话：生命的律动。 对， 因为生命有不同的感情色彩，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所以音乐就可以和你所有的感情相匹配啊。然后节目的开始呢，其实张欣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下面哪个词儿是孔子用来评价音乐的呢？A 尽善尽美， B 美轮美奂， C 巧言令色。我们的听众